第十课，读经，音节发音练习，87页。创世纪第一章，第三到第五节。第三节。 Vai, yo, mer. 重音在。 Yo. Vayomer. Elohim. 重音在 him, Elohim, Yehi, 重音在 he, Yehi, Or, 重音在 Or, Or, Va, Yehi, Or, 重音在 Or, Va, Yehi, Or.Vayomer Elohim Yehi Or Vayehi Or 第四节 Vay Yar 重音在 Yar Vayar Elohim 重音在 him, Elohim, et ha or, 重音在 or, et ha or, ki tov, 重音在 tov, ki tov, vai yav del, 重音在 del.Vayavdel Elohim 重音在 Him Elohim Ben 没有重音 Ben Ha-Or 重音在 Or Ha-Or U-Ven 没有重音 U-Ven Ha-Cho-Shech 重音在 Cho Ha-Cho-Shech Vayar Elohim Et Ha-Or Ki-Tov Vayavdel Elohim Ben Ha-Or Uven Ha-Cho-Shech 第五节 Vai Ik Ra 重音在 Ra Vaikra Elohim 重音在 Him Elohim La Or 重音在 Or La Or Yom 重音在 Yom Yom V La Cho Shech 重音在 Cho V La Cho Shech Ka Ra 重音在 Ka Ka Ra Lai La 重音在 Lai Laila Va Yehi Erev 重音在 E Va Yehi Erev Va Yehi Voker 重音在 Vo Va Yehi Voker Yom 重音在 Yom Yom Echad 重音在 Had Echad Vayikra Elohim Laor Yom Velachoshech Kara, Laila. Vayehi Erev. Vayehi Voker. Yom Echad.